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倒数第三行，喜庄严故，见修善者心无嫌忌。这一段是讲行十善业道落实在四无量心喜心里面，他得的殊胜利益了，是见到修善的人心里面不会产生嫉妒，不但没有嫉妒心，而且能够生随喜心。啊，这是普贤十愿里面的随喜功德。这一条呢非常重要。啊，这个傲慢嫉妒啊是非常严重的烦恼。世尊将它排在贪嗔痴的后面，啊，这个嫉妒啊，是属于嗔恚傲慢当中产生出来的现象。这个烦恼对我们修行障碍非常严重。不但是初始法你不能够成就，就是世间法了，往往也被这个破坏掉了。啊，是初始法要想成就啊，这一条比什么都重要。人与人之间能够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这是大学问。这是真理。啊，应该要这样做的。如果不能这样做，就是错误，啊，就是业障。佛家讲的是，就是造业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？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皆是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啊，我们说它是个共同体，已经隔了一层了。啊，但是这个说法呢，初学的人还能够体会，说真话了，他就不能体会了。真话是什么？是一体，啊，不是讲共同体，它就是一体啊。啊，而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迷失了一体，迷雾就在此地。正道也在此地。经上常讲的颠倒错乱，你颠倒在哪里？啊，就在这个地方。 你能够见到这个事实，见到这个真相，这叫见到位。见到是什么地位的菩萨呢？原教初住菩萨。初住菩萨见到，见到事实真相。他真的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往后啊修到位。我们今天所以怎么修也修得不像，什么原因呢？没有见到，没有见到起修当然是盲修瞎练。伊斯兰教《古兰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他也讲得非常好。他是讲我们这个地球，人类是一个祖先呐。全世界的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。原本就是兄弟姐妹，就是一家人呐。这是从事上说的，佛法是从理上说的，比这个说的更圆满。兄弟姐妹相争，兄弟姐妹互相残杀，你说这是多么悲哀的一桩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地区生活的这些人类都是一个祖先，所生的这些儿女啊，散布在各个地区，形成不同的支派、不同的族群。《古兰经》提醒我们认知啊，其目的呢，就是希望真正能够达到大家了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助合作，这是《古兰经》的目的。也是希望啊，知遇至善。他们的教义反对战争，爱好和平自由。佛家的经典就讲得更深刻了，确实有圆满的理论，有周详修学的方法，从理到事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圆满。佛在经论里面常常叫人要常生欢喜心。试问这欢喜心怎么生得起来？我们都希望欢欢喜喜， 为什么欢喜心生不起来？这个欢喜心被蒙蔽了，被障碍了。佛法里面讲啊，所智障跟烦恼障啊，这个欢喜是心得。你看看儒家的典籍啊，《论语》里面头一句话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”那个“说”就是此地的“习”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“习”不是外面刺激啊，娱乐这个欢喜不是，不是从外面来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。所以称之为悦啊，悦是从内心生的啊，乐是外面环境的刺激啊，这个地方的喜是喜悦啊，不是喜乐啊。喜悦从哪里来的呢？是学而时习之啊，所以连《三字经》上都说：“人不学不知义也。”啊，义是什么呢？做人的道理。啊，生活的道理，处事待人接物的道理，你不学，你怎么会呢？可见的学太重要了啊！到哪里去学呢？一定是接受圣贤的教诲啊！圣贤人是真正过来人呐、啊。他是学习有圆满成就的人，那么在佛法里面标准是明心见性。这是大圣大贤啊，我们是薄地凡夫，思想、见解、行为都有过失啊，不能没有过失。没有过失是圣人啊，只要是凡夫，哪有没有过失的道理？善根深厚的人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聪明人、有智慧的人，承认自己的过失，这是有善根的人啊。啊，承认自己有过失啊，这才肯学啊，啊，再进一步的好学啊。喜欢向圣贤人学习，喜欢追随圣贤人啊，不离开圣贤的教诲，这是善根深厚，这个是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啊。听到圣贤的教诲呀，就想远离他啊，畏惧厌倦，这个是业障深重的现象 我们自己在学习过程当中，周边有不少同学，只要自己细心留意，这些现象我们都能看得很清楚很明白。凡是好学的人，纵然天资钝一点，都有成就。凡是业障重的，不喜欢学的，不愿意学的，听到圣贤的教诲就厌倦，这些人一生堕落。事出事法里面都没有成就。这些例子我们看得太多了。那么见别人的好处，心里面嫉妒，这个烦恼是与生俱来的。我们细心观察，婴儿现在的小孩聪明了，6个月到1岁之间，这样的小孩，两个小孩在一起，一个小孩手上拿的糖，一个小孩没有，你看那个小孩嫉妒，就成恨，都表现在他的表情上、动作上。谁教他？没有人教他。所以晓得这是与生俱来的烦恼啊！如果要不学，要不晓得这个道理，随顺习气，逐渐养成，那个麻烦大了。在古德常讲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养成习气就不好改了。那么这种习气在随着他的福报，他要没有福报，虽然造业还不大，如果他有大福报，麻烦事情就大了。他会害人，他会伤害社会，甚至于会伤害整个国家民族。这个罪业结果必堕三途地狱。所以人怎么能不受教育呢？教育里面，圣贤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！千万不能够疏忽。中国古代对这个事非常重视，把这个看作人生第一桩大事。而凡在我们这一代疏忽掉了。虽然重视教育，重视在科技上，重视在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上， 人文教育疏忽了，伦理道德教育疏忽了，所以今天虽然是科学技术发达，工商业发达，那么造成的结果，这是我们亲身感受的，局势人心呢，惶恐不安呢，这个原因到底在哪里呢？今天早晨我看到有一份影印呢，放在我的桌子上。这《新快报》的，是吧？埃博拉这个病毒，这大概是在非洲啊爆发了。现在科学家对这个病毒束手无策，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，有时候消失也不知道它哪里去了，真正是来无踪去无影。我们学佛人眼睛当中看到，这是什么果报啊？人会遭这么大的苦难，我们看到这些现象越发使我们感到教育的重要。今天要挽救世间的劫难，这属于劫难之一。除了教育之外，没有第二个方法。教育里面最重要的因果教育，伦理的教育，道德的教育，伦理道德都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。我们明白了，我们也希望社会大众明白，一定要断恶修善。佛常常劝导我们积功累德了，《十善业道经》上讲得好啊，教导我们昼夜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，这个就是儒家理想当中的知愚至善。果然心善行善，灾难就没有了。这真正是从根本解决问题。这个医疗是从枝叶上啊，根本是从心地上，转恶为善，转迷为悟 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啊，求名闻利养的念头，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要断掉。啊，这些东西绝不是好事情。贪嗔痴会招来许许多多你意想不到的灾害。所以佛教它做三毒烦恼。所有一切病毒都是从这里生的。我们内心里面将贪嗔痴三毒拔除，外面的病毒就没有了。这个话学科学的人不相信，我们学佛的人深信不疑。必须把根本烦恼舍弃掉啊，欢喜心才能常常升起。学而时习。我们今天学十善业道。实习时时刻刻把十善业落实在我们生活上，就是实习啊。这个欢喜心呢，就能够生得起来。心量广大了，慈悲喜舍对待一切众生，不仅是有情众生，无情众生都包括在其中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